以上。另外，这个榛蘑我再说一下，小鸡炖蘑菇用的一定 是炖的， 对，一定是炖着吃的榛蘑啊。榛、蘑的采摘期非常的短，而且呢，天哪，伞盖一开啊，就不能收了，不好吃了。另外，伞盖没开的话还不到时候，所以说对这个火候啊、时机的把握都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量化，所以只能当这个少量的赠品来供应您。咱们这个199的组合里边是七包有机木耳，包括再加上这个一包榛蘑，再加上一包原蘑。那么家里如果 原蘑尝尝， 对，这个蘑菇有淡淡的海鲜味儿，它非常的提菜味儿。榛蘑一包，原蘑一包。那么刚刚 199一包当中都是这个山榛啊，一包都是二两，因为它干货，它包的很大， 干货，干货，纯干货。另外呢，就是刚刚李佳老师又给大家又要出了一个组合叫299的，就 加 100块钱。 是 吗？木耳就是12包，然后榛蘑是2包，原蘑是2包。这个组合说实话到299这个组合已经让我亏钱了，但是今天给大家保留到吧。 您要想尝鲜，您要想对，您要想尝鲜，您就是199的回家尝一尝。 对， 您要想真家里吃到更实惠的话，299家里您相信我们选好的，因为这都是有机认证的。无论是这个黑木耳，还是我们的榛蘑，还是我们的原蘑，都是有机的啊。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一条新闻说111岁的老奶奶身体硬朗，还能做针线活。点开一看啊，真是不敢相信，老奶奶脸色红润，口齿清晰，眼不花耳不聋，家里很多衣服啊都是奶奶自己亲手缝制的。 哇，真的是羡慕啊，这样的高龄了还能够活得如此健康，我就想知道啊她是怎么保养的。 老奶奶说了，锻炼身体，坚持早睡早起，坚持一日三餐定点，几十年如一日，三个坚持也不容易啊。 现在呢，竞争压力这么大，工作节奏这么快，想做到这三个坚持真非易事。但换个角度说，没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懂得冬季要进补，都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季进补来年打虎，进补得当提高体质。尤其是入酒之后，南方有喝鸡汤的习惯，而北方有吃海参的习惯。 对啊，之前的一位会员刘叔叔就说，我一直吃海参，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他一个人就订了10盒。原话说的是，今天赚大了，一样的品质比之前还要多送一床驼毛被，春节哪哪都要花钱，海参送人自己吃都合适，关键是啊，送的4.5斤的驼毛被谁家都需要，多实在啊。 可能有很多朋友啊都听懵了，别着急，您听我说，鲜芋仙的海参啊是来自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是 一盒200克，厂商建议零售价是1999元一盒。今天的新春专档啊，订购一盒送一盒，能够再送一盒，划算到每盒野生海参才666块钱，而且还要赠送明星赠品海参焖烧杯一只，以及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全部免费赠送。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不是，你等一下，送100粒驼毛被啊？ 对呀、 啊，哇，之前是我们一直在销售的，净重4.5斤的冬季大被子， 没错。 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尺寸， 是 外面是玫瑰红色的礼袋包装。 哎呀，别问了，就是我们之前团购价也得大几百块钱的100粒驼毛被。 哇，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哇，太划算了！听众朋友们，我一定要再播报一遍订购热线，是400-07-106-108。 408-4007-106-108，被子家家都需要，而这床驼毛被，不管是春节想要送礼的，想要孝敬父母的，或者是自己家来使用的，都是很不错的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 算算看，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可以带走3盒120多头的蛋干海参。 是， 这要是一周吃2次的话，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头才15块钱。赶快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石俊伟号是4019的朋友订购了6盒，说买只老母鸡炖个汤都要10来块钱呢。今天一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过年送人多有面子。还有1047的朋友订购了9盒，说马上就要春节了，哪哪都要花钱，给孩子包个红包都要1000把块。今天1000多块钱吃一年的海参，还送4斤多的大被子，两边老人各送3盒，我们自己家也要留着3盒吃。还有9760的朋友订购了12盒，说老爸今年刚做了一个大手术，我是一定要回家看看的，听说海参对身体好，希望老爸呢早日康复。 我得跟您说啊，海参属于高档食材，不仅是因为它鲜美口感好，关键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高，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蛋白质、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这可不是普通的营养元素。所以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或者说一些术后人群的，建议您这个春节不妨给他们吃吃看，花费也不高，15块钱吃一根海参，那肯定比吃外卖食堂要营养多了。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您赶快来拨打电话吧。 是的，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眼看着就是春节了，估计啊，妈妈的年夜饭菜谱已经是准备好了，给父母带的新年礼物也要开始筹备了，七大姑八大姨的拜年礼物也不能含糊了，所以啊，现在就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是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呢，还有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1775的朋友说啊，真的是想不到进口的海参10几块钱就能够吃到了，而且还送4斤多的驼毛贝，要不是你们的老会员，我是真不敢打这个电话。确实啊，没有我们做不到，只有您想不到，这一批次的海参呢做到了这样的价格，首次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带回家3盒600克的野生蛋干海参，每一头只要15块钱， 孝敬爸妈，海参更是个好选择。多种的氨基酸、海参酸性、粘多糖、人参皂带，这些营养元素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呢。 是的，面对秋冬的考验，好身体才能说上话。4007-106-108，4007-106-108，花费不多，原价是1999一盒的，现在订购1盒送2盒，而且呢，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驼毛杯的免费赠送。这个冬天，让我们一起由内而外的保护起来。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大家，我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保证都是进口的海参，保证呢每一头海参啊都是淡干的。所以呢，打算送给父母、给孩子、自己吃的朋友们，现在新春特惠的好机会，花1999元，直接可以买回家3盒，总共是600克的蛋干海参，还送到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100粒驼毛被，玫红色的礼袋包装，送人自用都可以。关键是啊，吊牌上明明白白的写着2980元，所以别犹豫了，现在就下手，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透明晨光中，拥有花香。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警惕血压季节性的变化。一般的我们来说呢，在秋冬季血压是偏高的，那么春夏两季则偏低。引起血压季节性变化的原因呢有很多，现在研究也证实气温变化是血压季节性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呢睡眠性的高血压啊没有这个季节性的差别。那么在冬季呢，人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被激活了，以及呢冷的刺激容易导致交感神经活性增高，这是血压升高的内在的主要的原因。另外呢，由于肾脏的排钠负荷增加，24小时的尿钠的排出量也会明显高于夏季。因此呢，只有血压增高了，你才能保证我们机体排出过多的钠离子，因而冬季的血压会相对比较高。另外还有呢，就是当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也可以激活具有调节血压作用的肾素、血压、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把这个系统也可以激活。总之呢，高血压是一种与季节变化有密切相关的疾病。关注血压的季节的变化，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监测血压。冬季和夏季呢，是血压波动比较大的季节，我们不要放松对血压的监测和观察。除了自我监测之外，我们建议呢最好每3到5天去医院或者诊所测一次血压，最长的间隔不要超过1周。测量血压前呢，我们至少要安静休息5分钟，30分钟内禁止吸烟、喝咖啡、喝茶，并且呢排空膀胱。如果发现这个血压 昼夜的逢估差值比较大或者波动不规律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医院进行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来了解我们血压波动的规律，并且及时的就医，按照医生的吩咐啊，调整降压药物以及呢药物的服用的时间点。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短时间内反复的测量血压，当然呢执着于服药后血压的变化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人体呢是一个平衡体，血压不可能始终保持恒定，你经常量呢，就是说我们说短时间里边量啊，反而呢会引发神经性高血压的可能。另外呢，每个患者对药的反应啊都是不相同的，有的患者呢对降压药很敏感，服药以后呢血压很快就降下来了，但是呢一停药血压就会反弹。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呢，原本你只需要一片的药物，但是停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血压重新升高，你再吃一片那么就解决不了问题了。这就是所谓的血压报复性的反弹。所以呢，即使说患者的血压一直控制的比较稳定，甚至呢在正常偏低的水平，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是可以适当减少药量的。但还不是说我们不主张啊停药，就是说你不服了，这样呢要防止呢一过性的血压增高。另外呢，高血压它是一种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疾病，你随便停药那是不可取的。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剂量变化，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个体的差异，综合慎重的实行个体化的给药。我们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来进行。比如说呢，夏天啊，当然我们现在冬天血压比较偏高啊，我们应该注意一点上面提到一些问题。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比较炎热，汗腺分泌较多，人体血容量减少，那么对血管壁的测压也会相应减少，血压也就会相应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利尿剂实际上就可以适当的减量。利尿剂减量呢，可以防止电解质和水分的排出增多，避免脱水以及电解质啊，尤其是钾离子的过量丢失。再就是呢，合并有心脑肾疾病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慎重对待减药或者减量。虽然夏季血压可能会降低，但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不能因为减了药而加剧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所以说我们说呢，血压的季节性变化很多啊，你像冬季和夏季我们都应该注意。当然呢，如果血压较长时间达标了，而且呢你还没有这个其他的合并症，你像心脑肾啊，没有这些合并症，实际上我们可以考虑减少服药的品种或者减少用量。如果你原来药物我们是三联治疗，可以减为二联治疗，或者是某种降压药你原来是一片的，可以改为半片。减药以后的药量呢应该以维持我们目标血压值为准啊，血压保持正常就可以了。因此定期检测血压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对血压不管冬季夏季啊，血压容易波动，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关键还是预防了。因为高血压它是一种常见病，发病率很高，它会引起一些症状，你像头晕呀、眼花、心跳、头痛等等啊，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我们靶器官的损害，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肾功受损啊等等疾病都会发生。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的安排每天的工作、学习、休息，减少生活里边各种因素所引起的血压波动。你像啊，早晨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闪电式的起床，我们洗漱以后呢 喝一杯呢白开水，适当晨练，但是呢不要过早或者过于激烈啊，耐心排便，饮食清淡低盐，三餐八分饱，控制体重，睡前温水泡脚或者呢洗温水澡，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啊，平和的心态，缓和这个血压的波动。血压畸形的变化的发生，它并不意味着高血压患者可以在冬季啊不药而愈，就不能随便停药，反而呢我们更要关注血压的变化。那么在冬季呢，血压容易偏高，我们适当的呢可以加一点量，但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同时呢，在临床工作里边，医生或者药师，我们都要监管好患者的血压。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要根据季节的变化，适当的调整药物剂量，使患者的血压常年啊都能处于一种控制达标的一个状态。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对于高血压呢，好多人都在服药。当然这个服药是对的啊，服药可以使血压保持一定的稳定，但是主要问题呢，它还是在稳定症状。因为呢高血压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你需要医生终生服药的。当然药物呢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有时候呢有些药物呢可能效果也不太好，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我们建议呢，高血压的患者你在服药同时可以经常服用灵芝。因为灵芝本身呢它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我们一再说灵芝里边它具有生物活性、药理成分、营养成分啊，都是很多的，对我们全身呢它是一个全面的调节。尤其对于高血压，灵芝里边的灵芝酸可以调理植物神经，因为植物神经的兴奋抑制啊，它受到着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支配的。那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功能处于稳定的正常的状态，那么血管的收缩功能啊也会处于正常。同时呢还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啊，因为血管的收缩功能稳定正常，那么对血压的波动呢就会减少。而且呢血压升高很多原因，你像血容量的增加，我们上面一再讲了啊，血容量增加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么血容量增加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盐使得过多啊，因为盐呢主要就是氯化钠了啊，盐是氯化钠，它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而多糖呢的氨基呢在体液环境里边是呈正电性的，它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可以使得氯离子水平降低，使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体内的环基肽增加，血管扩张，降低血压。另外呢多糖本身还可以调节血液里边钙离子的浓度啊，这样呢可以阻止血管平滑肌的收缩，降低血管外阻阻力，来降低血压。多糖呢它本身还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啊，它呢可以减少自由基和自由基结合，可以把自由基变为氢和水啊排出体外，使自由基减少。因为自由基本身呢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呢它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而且氧化的坏胆固醇也容易呢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容易加重动脉粥样硬化。多糖呢可以减少自由基，消除自由基，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坏胆固醇的过氧化啊，减轻 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所以长期服用呢，可以清除我们血管里边的酸性的废弃物，软化血管，增强弹性啊，从根本上来调节缓解血压的升高，而且能减轻西药的副作用啊，加强药的疗效，实际上呢就起到了一个血疼的作用。因为高血压本身呢，我们说高血压本身也不太可怕啊，只要服药我们使血压稳定就可以了，但是关键就是要预防高血压可能出现的各种并发症。那么灵芝呢，对于高血压本身有个调节作用，而且对于高血压所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啊都有一个调节。你像它可以引起啊这个血脂高啊、冠心病啊、脑卒中啊等等的这些疾病。因为血压稳定了，而且本身还可以使得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增加，增强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啊，预防冠心病，就是对于预防高血压所能引起的各种并发症都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